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又讲下疫情会有错啦。嗱，首先同你讲先，录音嘅时间都系6月5号啊。但系而家，所以我而家我俾啲嘢你听咧，都系6月5号嘅。咁而家出街嗰只就6月29号咯。咁系点样咧？我就会唔会夸张咗，同或者唔夸张，我就唔知 道。事情变化太大 啦。系啦，因为事情变化太大。但系我觉得网友咧系有权会知道而家广州系发生咗啲乜嘢事。OK， 因为我好简单，我哋头先录完三集节目，冇嘢搞，跟住听一听，喂，有啲咁嘅嘢，不如真系要俾网友知道下咩事啦。咁样而家系黐閪学到点样啊？不如大家听下先好冇？ 发生嘅真人真事夸张到啊！我差啲打人。我咪喺番禺呢度咧，今日嗰个房东安排我哋帮手去验核酸喺个村入边啊，一去到。你个女人一揸住我身份证，哇哇大叫，你荔湾区点样过嚟呢度嘅？即系好似我喺荔湾区偷偷跑嚟呢度验核酸咁喎。啊，我都嚟晚望住佢，我咁你睇我身份证，咪睇我手机嘅定位，咪知道我冇去过咯。啊，唔出声，咁啊跟住我排到前面嗰度，排到嗰度，唰不声，成4、5、6、7、8个人围过嚟，嗰女人大叫，个个荔湾区跑过嚟噶咁啊！我屌你老母，我你埋嚟，我打死你任家产！真系搞笑啊！真系火都嚟埋。后屘有一个斯文啲嘅差佬，我话你睇下，你睇我手机定位咯。咁啊，打开我长绿码，我话火都嚟埋，验核酸验1分钟，闹人闹足半个钟喺度。 O K， 仲有 啊，而家对全国嚟讲啊，听到广州人就系病毒，而家喺广州人入边听到荔湾区就系病毒。你哋出街千祈唔好话俾人听你喺荔湾区啊，仆街！你老母几廿人围住你会咁样？我讲得一啲都唔夸张啊！呢个情景就系咁啊！我成班同事跟住我去验噶。你老母佢4、5个人4面8方嚟过嚟围我，真黐鸠线噶！唔得，你个搞到恐慌到啊！ 系咁噶啦， 大陆就系回来风行。 你唔好话大陆系咁啦，香港都系咁啦。讲真，喂，大咪，咩大陆啊？即系唔好话香港系咁先。香港人而家上嗱早轮香港爆疫嗰啲时候，咪有啲咩嘅啲隔离政策啦，嚟隔离14日嘅。咁我其实我不少朋友咧都用呢、這个。隔离政策翻大陆噶嘛？系咪先？系啦。喂，你知唔知俾人白眼，俾人歧视？屌你老母！你喺香港嚟噶？屌你老尾！哇！真系惊到扑街。而且坦白讲，香港人有样睇噶。 系啊，真系。 屌你老母！我拗你扮唔谂到，我扮唔到大陆人噶，你明唔明白？你即系其实好捻简单，即系我又话之前咪讲过嘅。Michael Jackson 啊 ，Michael Jackson 着条吊脚裤、白色袜、黑色皮鞋啊，只袖长捻过件衫，件内衫长过件面衫，行出街，喂咪即刻大陆仔咯。但 Michael Jackson 着得好捻型啊嘛 ，OK 系咪先？喂有样睇噶， okay. 我哋着晒大陆仔嗰啲衫。我哋都系香港人嚟噶，扮唔烂都认得到啊！屌你啦，咩嗰时咪一捻红啲，系知呢位广州嘅网友咪一捻样咯？喂，荔湾区爆，即系你要知道而家嗱，坦白讲，而家系6月5号啦。我话咧，而家6月29号出街呢一集，我谂而家我估计东广州市而家好捻大镬，我估计 可能佢中后期咯，我觉得 系啊， 又过咗2个14日啦嘛 。我觉得好捻大镬， 即系都未完到住。 计香港啊，计香港啊， 香港啊冇办法完啊。 香港嗱，而家未知啊，因为嗰个新变种病毒，英国嚟嗰只 Kobe 定乜捻嘢，唉唔捻正啫，唉我唔好意思啊，我都唔想，我就系讲啦，未武汉肺炎嘅啫。啊！呢只變種武漢肺炎啦，唉，啊，咁會唔會感染香港咧？其實唔知道，可能而家爆緊嘅，啊，因為我哋錄音嗰時係6月5號，而家係出街嘅6月9號。但係我想話俾你咧，即係俾人歧視嗰種感覺，明唔明白？你係估唔到，即係嗰種壓力會來自咩咧？喂，當咗你係一個 你 怪物啊， 怪物啊，喂， 唔系大病毒嘅。 嗱，啱啱讲，我唔知而家疫情点。六月五号疫情冇，啱啱讲呢个环境，如果六月六号呢个时候，你问我戴唔戴口，使唔使戴口罩？啱啱讲戴乜嘢口罩？都冇疫情，啱啱啊？我使乜戴口罩啊？但系唔好意思，如果你喺呢个六话而家可能零确诊唔知几多日之后啦嘅日子里面，你试下唔戴口罩，你俾人嗰个感觉就系同呢一位喺荔湾区，佢冇喺大湾区住啊，佢系荔湾区户口嘅人， 户籍啊系啊， 户籍户口嘅人一捻样。 嗯， 或者你只要唔戴口罩，或者只个口罩戴衰啲， 嗯 ，OK， 系绝对系、 啊，你个鼻露咗出嚟， 咪就系咯，我有讲过啊， 系、啊、你讲过，你冇讲过， 呢度节目冇讲过， 啊，你我哋私下有讲过， 系 啊，喂大佬，啱咪讲，喂有病毒咩？ 系 啱咪讲，喂，再讲一样嘢，我会感染你咩？ 嗱、啊，即系我咁讲， 第二样嘢，我打咗针噶咯，我惊喺咩？喂，大佬，坦白讲啊，我唔话我自私啊，我屌你老尾，如果你唔肯打针啫，你唔肯打针，你啊叫人哋戴好口罩，喂，不如你打咗针，你咪唔肯使戴口罩咯，你仲屌着人，做乜嘢戴口罩啦？如果你应该系咁样啦，喂，总之唔好话你打唔打针都好，你屌你冇病毒，冇病，你做乜捻嘢下要针对人哋戴唔戴口罩啫？系咪先？你冇啊嘛，好啦，而家有病有变咗病毒。你咪照顧下自己安樂啲囉，你都唔使指控人家，人哋有好多理由唔戴口罩啊。 嗯、 一其實我好巴你嗰個講我嗰方法，唞唔到氣啦， 係唞唔到， 真係唞唔到氣 喎。我講我嗰單嘢好冇？ 我一個，你唞唔到氣，二來一個，你可唔可以要求一個地盤工 ？OK， 戴口罩翻開工，法例規定呢個地盤工係戴口罩開工啊，你唔撚係啊？你要戴口罩开工，你不如叫收工啦。 系啊， 根本就唔会戴啦，或者佢一定唔会戴。体力劳动嘅嘢，你 air 唔够，唞唔到气，佢做唔到啊。 嗯， 佢话戴口罩呃鸠你啦，大家明白系冇可能噶嘛。但林郑月娥嗰啲又唔会话同你讲话豁免过呢样嘢嘅，佢雷厉风行嘅。因为点解啊？呢一班地盘工冇四啊嘛。 嗯， 你唔系一啲。你唔係一啲可能獅子會咁樣屌你啦，係咪啊？咁你待遇唔同啲啊，你民建聯個待遇唔同啲啊，你地盤工係咪先？你只係一個普通市民喎，屌你個待遇緊唔好啊！你咪要你做咯，你唔做咪告你咯。喂，你諗下人哋點解唔戴口罩？我唞唔到氣啊！最簡單嘅啦，係咪先？一個年紀又一個年紀大阿婆。喂，佢 air 入得唔够啊，或者咧，你仲叫佢唔戴口罩？喂，有时忍让下啦，香港人唔应该即系咁矫枉过正。你咁捻惊，你咪打疫苗咯。嗱，我冇叫你打疫苗啊，你咁样惊，你就斋打。 嗯， 或者你做乜捻嘢？屌你乜指控人啫？你打咗疫苗，坦白讲，调捻翻转嗱，我唔系叫你打啊，你打捻咗疫苗，你惊喺佢唔戴口罩咩？ 系啊， 系咪先？屌你老母，你自己人就屌柒人，你屌得柒人嘅，你又唔该你打个疫苗先好屌柒人，打咗疫苗你又唔使屌柒人啦，啱唔啱啊？ 嗯， 系咪先？喂，唔好咁样样，俾条老人行下，人哋要真系唔戴口罩，有个理由或者路过戴得唔好，有个理由。 即系其实嗱，我有讲单嘢啊，我真系嗱，我就话玩，即系我玩群，你知啦。 嗯，知。 我又话有次。近即係六月五號前一兩日就有個群友又發張圖話嗰、那個阿姐影咗張相好似即係批鬥人識啦。咁、啊、原來我一睇唔到有咩嘢再留意就係、是、原來呢有個阿姐戴個口罩就露咗個 鼻出嚟。出來嗯。 咁呢個司機又話唔撚開車又話叫佢戴當聽唔到又話要嗰時係夜晚啊佢係尾班車啊、嗯、某地方返大埔嘅唔知二幾多嘅尾班車啦。 嗯 咁啊，又好誇張喎，唔肯開車，啊又報警。咁我見得到張圖咧，個阿姐係戴住個口罩又露個鼻啦。 嗯。 咁你諗下人哋 佢咪唔戴佢啦，唔好一咬啦。 即係個姐應該可能啊四五十歲啦， 戴得唔好啦， 就俾人批鬥啦，已經成車人批鬥。係話哇啲毒啊，周圍播毒。我心諗你諗下啦，香港三四十度，個阿姐依個時間搭車係啱啱收工翻屋企啦，做撚咗成日嘢啦，咁啊唞唔撚到氣，要拉低個口罩。 少少 搵个鼻哥唞气呢，啲人就批斗啦，真係你扑街 唔係我就觉得就体谅下啦。 係嗱点解呢，你一报警佢话报警啊，咁咪阿姐犯限罪你咪罚5000元 囉。 咪抑制咗嗰个 政府囉。 政府囉。你系咪黄定蓝先， 唔好嚟唔 即系咁讲系咪先，同埋有时啲嘢。 黄蓝。 当你一隻手指住人嗰阵时候，你三隻手指指住自己。讲紧嗰啲人根本可能已经犯晒限聚令啦，喺条街剥低口罩食烟嗰个人犯 罪啦， 咁可能走去嗰啲叫做无牌嘅咁无牌酒包，犯晒限聚令啦，啱啱先？咁你咪人哋系真系好捻辛苦，你体谅下，香港根本都冇疫情，同埋你戴住个口罩，人哋都揞住个口啦，吸鼻哥系 最 捻 简单啦，我理解点啊？你自己戴个口罩咁，你惊 吓人啦，就系。啲人唔肯去批斗， 你最惊咪打埋疫苗咯？ 即系佢就话，诶，我阿姐叫佢戴好啲档，听唔到，可能人哋好捻攰，或者真系好捻辛苦， 系咪先？ 跟住你班友，我收咗工，你出嚟又批斗。 唔系嗱，我就好捻简单。如果你见到人哋戴得唔好，你纠正佢，善意。 唔系佢话读，佢话讲咗好多次，佢话嗰条友档听唔到咁讲。 唔系嗱，睇开一只手指拍唔响嘅。坦白讲嗱，我会觉得有时抗疫会疲劳， 系咪？ 抗疫疲劳。如果我哋见到我啲混淆戴口罩戴得唔好，成日都戴得唔好，我自己话声你听，尤其是打咗针，屌你都真係好啦危险嘅，其实咁一打咗针之后呢，我人係即係放屁晒嘅人，真係我成日戴得唔好，而家我成日露个鼻出嚟嘅，咁其实我人啦，你咪劝一劝我，其实互相提点囉， 喂，其实大家 你可以互相提点，但你讲个说话就唔好咁， 即係批鬥人啊， 批鬥人囉， 全批鬥啊，報警 啊，報警啊，你咁做乜撚嘢啊，你咁你唔好先生戴返口罩啦，戴返口罩， 聽唔戴返口罩算囉，司機開車咪得囉，返屋企啦，尾班車 囉，唔係戴口罩，嗌佢戴返口罩，佢唔戴唔戴咪撚就囉， 係 你只戴緊㗎嘛， 係 你驚嗌佢咩， 就係個 point， 你唔好同佢坐埋一齊囉， 係啦， 你咪叫係咪先，屌 啱，絕對係， 喂我成日覺得嘢做嘢你唔可以矯枉過正， 係呀， 即係你唔可以見一個人打疫苗。你就話個藍絲㗎嘛，屌你老味，聽講咩話藍絲啊？ 唔係，你睇 下。哇，咁黃浩明又藍絲啦，屌你老味， 即係應該話你有個同理心，你睇個情況，啱啱先？即係學你話齋，你有戴，我自己有戴㗎嘛，人哋戴得差，佢唔係唔戴，佢唔係玩嘢，佢唔係真係吐口水。 坦白講啊， 真係 我要批鬥你恩仔，你個口罩乜撚嘢口罩嚟啊？坦白講， 口罩。 你个布口罩都不得， 系啊！ 你个布口罩都不得止啦。 我成日洗噶。 你嗰个布口罩根本就皮口罩嚟嘅。 唔系，而家布口罩嚟 嘅。啊，嗰早轮你自己个皮口罩噶嘛？皮嚟噶嘛？屌你咯，乜做？喂，有卵用啊？一乜卵样？ 系啊，我摆喺度明抗争噶。 系咪先？你嗰个口罩根本就冇，其实 批 卵过，批卵过海绵。 唔系，系挡一挡到口水嘅。 挡口水嘅啫，你嗰个明知啦。但系我系我碌，有乜所谓啫？有乜所谓先？ 系， 我系戴个好靓口罩嘅，我系戴好靓口罩嘅。 系 啊，我 咩 level free 咧？系 level free 嘅，我大佬，我系夸张嘅。啊，有时我戴两个口罩添，但系你唔系噶嘛？即系有时你要坦白讲，你见到呢啲人，你提醒下佢，因为坦白讲，我自己都成日拉低个口罩，有时会咩嘢嘅？你咪提点下我咯，我唔会屌柒你噶嘛。我唔好意思，我都会唔好意思。但如果譬如佢真係唔聽，你咪行開囉，屌你囉，咪人哋辛苦緊有一個理由 啊。 緊有一個理由，人哋唔會係攞5000元嚟博㗎嘛，大佬啊。 同埋你做乜要一個政府啫。 我你知唔知人哋唔會攞，人一定有個理由。你又唔會走去問佢嗰個理由。你明白，你問咗佢個理由，我唔接受你嗰個理由啊。OK， 咁你報警囉。OK， 我系中意唔肯戴，我中意播到个出紧像，报警拉噶啦，冇电话啦。但系唔系啊嘛，你永远都唔肯啊嘛。喂，你唔戴口罩啊，播到啊，喂，执埋啊，屌啊，屌啊，屌啊，屌啊， 即系好似 呢只就屌咯。 我听讲啊，我唔敢肯定。嗱，三岁细路仔以后可以唔戴口罩啊。成年人如果你拎白卡都冇问题啊，都罚唔到你钱啊，系嘛？ 嗯， 好似系啊， 系啊， 系啊，系咯，佢就系咁咯。 咁即係有病啊嘛。 因為又有段視頻又係巴士，又嗰阿姐好鬼似嗰個乜鬼嘢靈友師啊，屌！即係嗰個台灣女孩啊，佢就完全唔戴口罩啦，就俾人屌。但係咧，你聽佢講兩句嘢，佢就係拎白卡嗰樣，你冇得拗 嘅。冇得拗嘅啦， 拗乜撚嘢？ 係先。 咁啊！人哋都拎白卡啦，仲想 點？因為自閉症你可以唔戴噶嘛。 係啦。 啊， 即係你總言之，你要有證明咯。 啊，喂，咁樣講啱啊！嗰啲咁咪有個理由唔戴咯。咁又有一個師奶，可能又阿婆婆又好，佢唔戴，佢都有個理由噶嘛。 好辛苦，突然間唞唔到氣啊！ 係咪先？坦白講，佢自己跌咗個口罩咧， 或者氣促 爛咗咧， 嗯， 梗有個理由。唔好成日真係指責人，唉，話聲。好撚老到，我哋可以提點， 系提點， 提點。喂，先生戴好啲口罩，你個聲好會唔好？喂，戴好啲口罩，先生戴好啲口罩。喂，戴好啲口罩。嗱，提點，我啊成日俾人提點噶啦，因為我打得好閪嘅。 嚇，同埋個問題就係、是， 我樂於接受嘅，我會唔好意思嘅。但係就係嗰啲話，屌你老母戴好啲口罩啊，撚樣！我屌你老母，我真係同你，我真 係 唔 係 你。 唔係我想講下就係、是。香港其實係冇疫情嘅， 有啦而家 開始有啦，即係之前就係擺到明，我恩仔都知道一定六四七一之前一定唔會放鬆嘅限聚令㗎啦， 十日都唔會啦，屌你！即係使啦，呢幾年咯，隨時唔會啊，屌你！ 即係上年就擺到明係話疫情嚴重取消選舉啦。 嗱，嗰樣嘢嗱，即係大家真係嗱，我唔係講叫你打疫苗去唔疫苗嘅問題啊，即係嗱，你唔好以為我真係成日叫你打疫苗，你唔肯打唔緊關我事，我想話俾你。呢、這個限聚令一唔會停， 到7月1號咧，起碼 唔黐線都唔係講今年嘅事啊！ 一路到幾時？ 一兩年咯， 一兩年 啊！你想翻大陸啊？得打疫苗啊！ 嗯， 你記住啊，搞事嘅人啊，即係括弧啊，搞事啲黃絲係唔應該理論上黃絲係唔撚會打疫苗噶嘛，因為反政府噶嘛啊！是应该连嗰五千蚊都唔攞㗎嘛应该呀、啊、你冇即差人住我、 嗯、 政府任何嘢你都唔应该撐呀即係政府叫你煮熟啲 咪有啲醋呀 啊煮熟啲豬肉先好食嘅话你唔应该煮㗎明唔明白你係反政府㗎嘛政府同你讲嘅嘢你一定唔撐㗎嘛 ,ok, 如果係咁嘅话 ,ok, 咁你一定会打疫苗㗎啦咁政府咪唔驚囉打疫苗嘅咁咪藍絲囉如果我係藍絲藍絲咪翻大陸咯，你哋唔打疫苗嘅，咪黃絲咪有喺香港戴口罩咯，係咪先？你想示威又玩，打疫苗咯，唔肯打，咁你同我講乜示威又玩啫？六四啊，你想集會維園？疫情為理由啊？點解啊？你哋唔肯打疫苗咯？七一想行啊？好得閒點解？你唔打疫苗咯？而家將個責任，而家嘅責任。是摆在市民度嘛政府佢唔会将个责任摆在自己嗰度㗎嘛你根本就唔想你游行咁、那个限制你就有排玩㗎啦有排玩㗎啦、 嗯、 除非你唔打疫苗囉你唔会打咪唔打咪唔好搞囉唔肯打你咪唔肯打你咪你咪唔好游行囉唔肯打你咪唔好集会囉 大哥你 话 先 屌你老味 你话派钱嗰度系错㗎 一撚㗎 解释先。嗰啲叫回水，從來啊，鬱敏啊， 你用佢用我睇 啊，從來都係叫回水， 回咗水俾你，跟住個政府咪同你講咯，有幾多個受機構受惠啊，有幾多個小商户受惠啊，產生嗰個利益幾多，你咪幫佢做數咯， 回水唔同， 係咪先一撚樣幫佢做數啦， 即係剔下社民連嗰條拉， 係咪先？你一撚樣啦，我都叫佢回水啦。但佢一定會攞呢樣嚟出嚟做數㗎嘛。喂你會覺得人哋俾五千蚊你就叫我回水。喂嗰隻疫苗都八嚿水啊。 嗯。 打兩支。係咪先你唔當佢回八嚿水俾你 香港要咁貴咩大陸就兩嚿水一支成本。 大陸一嚿水一支啊。 兩百 兩支。 成本。 賣 400兩支。400兩支。 唔係阿德打咗100蚊支。 佢自己俾錢㗎嘛有補國家有補貼。 我唔知啦。 佢之前係200蚊一支。 一疫苗都系八百蚊。 不过咧就唔系，不过咧，不过就而家系社保基金俾。 我唔谂你啦。香港 就保基金 八百蚊一支， 好嘅， 平均计或者八百蚊一 set 啦，两支啦，或者400蚊支啦。咁你咪当俾咗四，俾咗八百蚊你咯。 科兴又400蚊一支， 伏必泰就四百蚊。 咁上下啦，咁上下啦。 但人哋之前嗰個價唔係咁，即係俾人呃啊。 咁上下啦，總之冇咧咁上下啦。因為你唔俾多啲錢，你攞唔到疫苗啊嘛。係貴係俾貴咗啊。好啦，你咪當佢好似俾現金券俾你一樣咯。 嗯。 錢嚟噶嘛，你點解唔攞啫？哎，我咁講噶，你哋真係。可以唔肯打唔肯關我事啊！ 我除咗話翻大陸唔使走， 唉，屌你啦！而家係真係難思啊，得啦，就連大陸都唔翻啦。 我有條拉嘅，我都話每個人有條拉。嗱，你就唔應該指責人哋點樣點樣，係你話你自己可以做到乜嘢？ 我冇， 我就盡做。 係咪先？唔使使， 我就盡做。 打唔打？坦白講，我打完之後咧，我就好啦。我啊真係有啲後悔嘅，後悔咩咧？我而家防衞意識咧真係屌你都係指數極低。 即係嗱，你。 讲真，我打完疫苗之后，同打疫苗之前咧，我系屌你曾经戴两个口罩行街，而家屌你老母，我成日拉钩低。一打完之后咧，尤其过咗14日之后咧，屌你老母，我都唔窒你喎，唉，我都觉得我安乐咗好多，安乐咗好多，咁样啊，话俾你听，真系嘅，呢个感觉嚟嘅。咁我真系我感觉啫，你真真打唔打唔关我事，我唔会逼你打。我因为点解我孭唔起？最紧我孭唔起。 嗯， 你问我意见。我俾我意见你，我俾我意见你就系千祈唔好打科兴，但系呢个意见我都唔俾得，因为科兴系好叻过国药原来，因为科兴可以三岁以下，三岁以上，三岁可以， 未知佢冇做测试噶， 讲咗啦， 唔系佢话得啫，但系佢冇做测过，冇做过测试噶， 第二期啊， 人哋伏必泰嗰个系真系喺外国揾咗啲十二岁。至十六岁啲僆仔做测试啊，几千人。科兴嗰啲僆仔你唔未知。 八百个。 啊， 八百个。 咁死。 八百个，都有三岁以上啦，系嘛？即系好叻个国药噶啦。 嗯， 我声咧，但我唔会叫你打，唉，打唔打唔肯关我事。OK。总之，我而家我净系只可以讲话自己，我好舒服，我会觉得好安全。反而我个防卫意识系真系而家系史上最低嘅。 嗯。 因为打咗疫苗。OK、嗯。是反而其实某程度是我是觉得我而家我做仲容易拿嘢嘅。但我知道如果我拿嘢呢我是唔会有呢、這个重症嘅啫。即係我觉得而家係仲容易拿嘢嘅我人因为太舒服了。 嗯。 喂大佬挂果成20分钟。加班喺度戇鳩鳩。我哋今次想我哋想讲下一啲即系翻翻转头翻嚟， 系啊，嗰啲战舰嘢， 战舰嘢啦， 即系讲翻啲历史。 历史，我哋想今次讲 咧， 我想讲咩咧？想姑爷仔啊，唔系定咬老远啊？ 唔系拖鞋白， 拖鞋白屌！喂，我哋嚟先之后先，姑爷仔拖鞋白咬老远三样嘢，有咩分别先？ 问下， 都系一样， 一样啊嘛。系，咁都我冇讲错啦，讲。咁叫咬老远啦，你叫咬老远， 拖鞋饭， 拖鞋饭，咁我梗系跟你讲啦，我试下讲下拖鞋饭啊，系咪先？嗱，我哋认知拖鞋饭系咩先？ 个男人靠女人咯，唔肯做嘢靠个女人养咯，系嘛？系咯， 都可以咁讲。 啱，第二阿宾尼兴嘅拖鞋饭咧，就系嗰条仔靠一只唔系靠一只，靠一个女仔。献出佢嘅身体去揾钱去供养嘅人啦、嗯、，OK， 咁佢叫成姑爷仔啦，目前都啱啱啊，佢为之拖鞋饭啦，即系依靠 妓女为生， 妓女为生。其实我成日觉得， 其实咧我讲， 其实我讲样嘢俾你先，我咪依靠妓女为生咯，我唔依靠妓女，我会死噶嘛，我冇妓女我会死噶嘛，我好捻依靠佢噶。但我唔系话妓女俾钱我啫，我冇妓女，我会死，我咪依靠佢为生。其实讲法都一样嘅， 都可能同放鬼你嗰个程式一样。 O、okay, K， 好啦， 都系佢一样。 咁你讲下 啊， 咁你讲下。 咧我啊好佩服以前咧， 以前几年前到先， 系好耐啦。总之就咁一前啦，咁一前啦， 咁一前啦。啊，呢咁一前真系。真 嗰阵时系好多女出嚟做喎，啊咁啊，我梗系谂下，我识几个姑爷仔啊， 嗯， 啊你用咩口技氹到贱女，即系养一世咧？ 呢样嘢真系学问嚟嘅。 嗯，讲嚟听下。 真系学问嚟。 等我 学下。梗系要有啲形台形先。 啊， 我都听过一个方法嘅。 啊， 个方法咧唔需要你太靓仔。我听下啊， 有背景几样夹埋埋嘅，因为你有个背景啦，够恶啦，又嗰样那样啦，啲逼到几岁，尤其 等于女嘅邪坏咗爱差人，好差人爱咧就依啊一个黑社会啦，越上位越恶嘅黑社会就越安全啦，嗰度你觉得吓？ 通常暑假咧， 啲靓妹仔 就好多啲靓妹仔出嚟跑嘅，唔够称喎，系唔够称喎，不过。你要同間場係好撚熟，佢先有呢啲 jazz 熟俾你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冇呢啲 jazz 熟俾你。喂，你咩客嚟㗎？ 即係唔夠膽搏， 梗係啦，唔夠稱㗎。嗱，通常唔夠稱嗰啲咧， 係十六定十八歲啊？唔夠十六定唔夠十八歲啊？ 至十五六歲啦， 係咯，係啊。 通常咧，啲女咧都係凌晨嘅三點零四點鐘先出嚟跑嘅。 跑到幾多點咧？ 凌晨三点零四点 ,ok。实 际上佢要避咗嗰个查牌有啲事。佢要喂如果你去到四五点都查牌嘅嗰个大灯死啦。啱先大佬呢啲衰咗好搵大镬。 喂都有查牌过四五点。 有系少系间唔中啫。系间唔中我听都系有嘅。咁样佢真系呢啲时间最活跃嘅。 咁个客都大镬㗎喎。 梗系大镬啦。 我都惊。我一定。即系你会唔会单声个中房同我讲话呢件都未够成㗎。 尤其是邪， 唔系会唔会讲先个中房？即系我自己知唔？我屌紧条女未够成，我知唔知嘅先？ 通常都系自己有嘅。 哦， 通常都系 即系一定知噶啦， 一定都自己。喂，有见唔够先啊？嗱，你今晚几点钟过嚟啦？ 啲单即系知道晒。 邪机场咧，一条龙服务嗰啲咧，都系最捻多嘅。 其实八十年代鱼蛋档差唔多啫。 系啦，都好捻多嘅。 鱼蛋档冇一个够称。 当时咧就啊嗰、那个马夫困咗件喺元朗困到件靓妹出嚟做，不过我哋咧 喺元朗困，点喺元朗做咪得咯？如果咁样多， 唔够客， 唔使啦，喺元朗做咩？ 系 咪 先？有阵时你喺嗰时你喺嗰度住嘅，唔会喺嗰度。 得咁啊！啱 先， 点解而家深圳咁多四川湖南，而湖南嗰度好少四川咧？系有理由嘅。 即是你 广东人做鸡系会喺嗰度做。 你住喺嗰度，冇人喺嗰度。 广东人系会喺广东做鸡，系会去啲上海啊嗰啲做乜做鸡 啊？跟住出到嚟咧，跟住我哋有间特别房嘅。 马栏你讲紧 马栏， 嗯， 间特别房嘅，嗰间唔系房嚟，系俾女饼嘅， 嗯， 系差人 收藏啲女嘅， 唔会知嘅， 一定搵唔到嘅，即系九成啦，应该。 跟住另外嗰个 friend 话：，喂，有件靓妹喎，好嘛？等下约埋我啊，我排紧队啊，你廿几个，唉，收工啦，廿几个，见到啲出嚟做啊，八个都已经。 顶唔顺啦， 顶唔顺啦， 嗯， 八个都话佢唔死得，全部 玻璃啊嘛， 全部大哥，最头嗰十几个系啲大哥，旺角大哥过晒去，哇，你唔系啊， 即系有新女咧，一人试咧，紧好快就损，即系嗰啲全部都玻璃嚟噶， 有尤其是 有几多再 平，尤其是唔够称嗰一啲添， 更加玻璃啦，更加玻璃， 唉，真系。 大家想知咩玻璃睇翻以前先 啊，下次啊，费事讲咁多啊。 讲咗啦，我哋 上嗰次讲咗玻璃就 玻璃同上嚟啊， 唔会再重复咗再讲啦。同埋咧，我识得嗰个陀地又唔够清，做到而家都唔死都应该五廿几岁嘅。 唔系当年佢 正养一件仔， 唔系靓唔靓嘅先， 正养紧条嗰条仔，养 一件仔。 正养紧佢，嗰条仔正咬捻住佢。我识三四个都系咁。 哦， 啊，如果嗰阵时识得谂嘅，喂，三四层楼都买起，真系。喂，你一两年搵嗰几百万容咩易啫？ 我唔难嘅，真系唔难嘅。 真系唔难，嗰时楼有几贵啫？唔系好贵啊嘛。讲啊，而家梗系扑街啦，而家贵，以前都咁贵。八十年代嗰啲边贵啊？ 八十年代，嗱，我又同你讲， 未啦， 我一个密码俾你听啊，50328啊，50325啊，听过呢个 number 未啊？ 冇啊， 嗰时候你问阿娇仔讲嘅，阿倪康就喺大富豪咧，就50032803025我唔知啦，系咪倪康都唔好讲啦，唔知边个啦，一个名作家 ，OK， 啊写科幻小说嘅咁样 ，OK， 啊 OK， 咁啊喺大富豪识咗几女，嗰时候全部都公价嘅。500就俾个500尺嘅太古城单位，325就俾个325i 定328i 宝马嘅车俾个杰女，咁就两包起佢，吓包起佢，叫做500328035，我唔记得咗啦，我下次补充翻俾网友啊，黎仔困阿 Q 爷讲，咁其实咧嗰头有个公价，你就系你呢日要包，譬如你去夜总会玩大富豪。要包件女，咁我包佢3年咯，咁每个月就定期俾钱啦，但定期俾钱之余咧， 送层楼， 送架车，嗱以前就系咁嘅， 啲高级玩法， 以前个层嗰个太古城唔捻贵噶， 唔贵啊， 再讲紧80年代太古城唔系好贵，而家先过千啫， 过千， 以前都系。几球咋嘛，或者球几咋嘛。 以前买唐楼10多万咋嘛。 叫唔系讲紧97年， 5003年，我唔记得咗。我个嗰个諗法话只俾包。 咁你当年人工80年代咪3000-4000一个月。 所以佢见到好搵多靚女㗎嗰时候。 车费都系6毫至7毫，你照计㗎啦。抵啲讲得钱。 即系我就成日都。 有个比例喺 度。我就成日都讲。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叔父嚟，咁啊租捞嗰啲黄色架布嘅，咁佢教咗我一个方法去做姑爷仔嘅方法。我记得以前喺节目讲过，咁可能好耐啦。 好似我以前听过你有讲过姑爷仔嘅。 姑爷仔嘅方法，咁咧就我又嗰阵未试过啦，咁我试下重温讲翻出嚟啦。其实好，佢做姑爷仔嗰方法好简单。你知个呃到见你上床佢就赢啦。点样呢呃完见你上床屌完之后咁嗰条女就唔同啦，你未呃自然啦，记住啊，男同女个区别就唔同嘅。你未上阵之前个男人呢就乜都肯做嘅。女人就唔同嘅，女人就上咗床之后乜都肯做。咁呢嗰个朋友就同我讲，一个叔个老叔父啦，你搏完件女叹气，唉，我争啲就弹起。 我系讲过，我记得。 讲过啦，节目啦。 记得。 我争啲就弹起。冇钱。冇钱弹起。唉，算唔同你讲咁多。咁嗰条女就会问你乜嘢事。唉，你唔知㗎啦。争钱。争几个。有人帮咗手我就弹起。跟住喎，咁佢嗰啲女就會自然有咩幫可以幫到你，你係順應，不如咁啦，可能有啲嘢你咪放輕下囉，探等下嗰件你一出嚟做，一出嚟做佢啲錢就俾你。嗱呢個係一個叔父同我講嘅，而家仲 work 唔 work？ 而家梗係唔 work 啦，而家屌你老母啦，跟住靚妹，以前就 依家網絡世界，以前唔係㗎嘛，以前真係冇網絡世界嗰個年代係咁樣玩㗎嘛， 而家啲女值錢好多， 高撚咗啲女， 紙雞都 啲女高撚咗， 然之後可能你搏完之後嘆一嘆氣，錢就 而家唔得啦， 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就可能唔得，即係嗰陣講啊，我成日都諗啊。其实啱喎，男人喺未吊威之前你乜都应承你喎，你知乜都应承件女喎，女人就唔係喎，俾你搏完之后就乜都应承你喎，吊返吊返返转㗎嘛。咁睇下你成功呃佢上床啦。你明白嗎？即係我哋呢就唔会呃上床，系咪俾钱嘅， 其实 咁永远都赢到啦我哋呢。 而家呢个年代就唔系你呃条女啲呃你㗎啦，吊返转啦。即係而家等于啲后生仔搵啲富婆㗎嘛，大陆最兴啦，近呢一两个月。 阿姨， 我都系揾个 唔想努力啦， 少努力啊，系咯，唔想努力啦咁样。 所以咧，真系，其实嗰时候 风气唔肯同咗， 方法其实换咗好多啊。 而家系揾到钱啲人， 以前唔係噶嘛，先一蚊都係錢噶嘛，真係。 同埋而家啲女係好多係富婆係離婚好撚有錢，一分撚咗老公。 冇計啊，個老公死撚咗，屌你老味。 好多係離婚得一半身家啦。 唔係離婚嗰陣時，個老公喂捱得捱得到，屌俾佢白個老婆咁樣咪邊 啊？即係而家等於個四五十歲阿姐，以前後生仔廿幾歲，你唔撚會。唔撚會食軟飯㗎嘛，而家唔撚同㗎嘛，而家廿幾歲真係四五十歲即係屌 小鮮肉 躺平㗎嘛，而家 小鮮肉 驚躺平㗎嘛，搵夠佢算囉。 係囉。 啊真係。真係。 所以啦即係軟飯嘅嘢其實咁樣又好啦，估 要話要話 㗎 喎。梗係啦，我睇過幾個都 我冇食過軟飯，我真 係要還到囉，讀書曬囉。 唔係，個天係好搵公平嘅，真係要還 的。我就想啦，覺得你容易搵返嚟嘅錢呢，就好容易使過。 點樣還下你嗰啲例子啊？ 係咯， 還法㗎，咁咩又唔生又唔死囉。咁叫正信還啊？ 哦，即係長期病， 長期都係病嘅，又唔係死喎，唔係絕症喎， 又唔係絕症， 咁佢磨得住你唔死呀？啱先，即幾個就講啦，唉，要還嘅呢啲。 好啦， 有陣時生有陣時生個生啲仔女都係呀， 有啲事咁。 你知啲 K 型病？ 哦，咁啊死啦！ 唉，我唔信呢樣嘢，我成日覺得好人冇好報嘅，好人一身不幸嘅，我成日覺得係咁樣嘅。咪先，扑街永远最长命啊！你睇我， 其实咧，我想加多少少六合彩， 六合彩啊！ 买嗰个中房中六合彩， 哦，中房中六 合彩，讲埋佢啦， 讲埋佢啦，系少少啫，好嘅。不过个中房咧就好捻难到嘅，屌你有咩？ 其实中房搵唔搵到钱嘅咧？ 我哋唔使 搵唔到錢嘅， 我哋唔使但你唔起。 哦 ，OK。 我可以講啊，佢一個月薪啊，月薪唔知幾多啦，可能係八千九千啦。咁每一個鐘咧，每一個客咧，都會收翻十蚊啦。即係我講緊係唔係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啦。 唔係啊， 九一年啊， 冇錢啊。 有 嘅， 有啲 打零工嘅， 有啲係拆帳拆。 Keeper 就分五蚊，佢分十蚊嘅。有嘅 ,Keeper 分五蚊嘅啫，我仲知道。 唔個底薪冇啊，冇底薪。 冇底薪齋 拆。咁會拆高啲，咁會拆高啲，咁會拆高啲，咁會拆高啲。我聽人講啦，我未做過，我唔知㗎嘛。 係咁咪六合彩中咗啊？中咩獎先？ 唔係，中咗啦。 咩獎？頭獎。 講係千零萬。 千零萬咁雞。 跟住呢，好撚鳩 K 啦，好時候破。我唔撚到，屌你個老！ 咪大概咩年代？ 七十年代啦，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尾噶啦， 尾即係 OK 廿年 曬。跟住我唔撚到，屌你老咩就啲時間住乜嘢啦，先唔使求人啦。 咁咪過千係唔撚使求啦，係咯， 好噶，半年打翻原形 嚇，半年啊，賭咯，賭翻曬落去咯，澳門咯。 系啦， 应该系噶。 跟住星期又求翻嗰个老板娘， 仲都唔会，做咩唔做都唔会做呢行啦，唔一定。 即系真系做，真系仲 冇钱。佢冇嗰个技能啊，好难。佢都系想， 佢唔识嘢， 都系冇个技能嘅，又唔中又唔下嘅，啱先。咁啊，哎，寿婆请唔请翻我啊？咁 后屘寿婆请请啊，算啦，唔请，请。 请，不过 你做咗中房，屌你使乜咁啊？你 同埋咧。我認識得嗰個中房都係老細嚟嘅， 老細中 老細兼埋中房， 同埋咯，係咯，好多係咁，好多啊， 即係開間馬攬。 佢係中咗兩次六合彩，撈撚埋女㗎啦，搞埋女㗎啦。 嗯， 好啊， 同埋老細啦，真係。 喂，屌你老咩？你唔使做呢行，習慣咗啊，習慣咗， 即係唔知做乜好。 係啦， 佢又唔係話好中意。 結果就。真係要受一受把啦。 屌有邊幾個出嚟撈呢樣唔受把㗎屌。 冇啊。 你冇啫。你都冇做。你都冇做點解你攞邊啲受把呢咁㗎啫。 時間呢我話喂屌你仲兩次六合彩屌你有咩做閪咩投資第二個佢呀。對於好諗乜嘢㗎喎。好有興趣喎。同埋佢好。 即係有嗰個熱誠有筆下喺手係咪 佢係落手落腳嘅。佢唔會話坐喺度。 佢本身有冇客嘅先？佢手上有客嘅， 有間牆， 有間牆就有客啦， 即係可能嗰啲客服務咯。 牆又有，女又有，嗰啲乜 即係老細㗎， 乜人都係佢， 即係本身有錢㗎啦， 係啦， 好撈運啊，好撈運。 咁佢仲有上咗做乜啫？啱先，你做呢行做咩？ 但又落埋手腳埋腳。 不過佢係首先就係肥水不流別人田，我打翻嚟嘅江山咧。就唔會讓俾人嘅， 即係好簡單啦。 咩意思？ 節目完之前，我俾條數大家計下，計下好冇？三皮嘢，兩皮至三皮，可以喺菲律賓買一個女過嚟，同 A 準賊買一個女過嚟。OK， 咁投一百宗，我呀，阿 Benny 呢套話四百宗啊，我就講我聽就一百宗啫，一百宗，咁每一百宗每一粒宗咧，佢誒淨係俾翻$10嗰電腦。咁啊，阿 Ben 呢度就话就冇啲嘛，我计我只系计一百宗， 二百乘一百咯， 二百乘一百， 十个二千，一百个就20,000嘅啫， 嗯，归本， 20,000归唔到本，佢买件女3-4万， 两万左右 ，OK 归本咯，咁跟住以后就对麦噶咯，对麦噶咯，点解唔？ 如果佢话400宗咧就唔同， 我400宗赚钱啦。四波都赚就 赚 啦， 如果 赚啦，四波都赚晒啦。 系， 但如果你话如果有两只赚，假设我嗰个系啱嘅，我唔知啦，可能我系错啦。 喂，但其实风险， 喂，我嗰个佢都赚紧嘅，即系只要佢唔中石， 系啦，多唔多机会中噶？ 睇下俾边个大街大噶。 喂，逢系大街都知噶啦，呢件女未还债，我梗唔搏噶啦。是 即 是 唔搏嘅意思，即係唔去啲危险。 係呢个场啦，有山下。喂，嗰个中共会知㗎嘛。嗰个嚟有山下嚟㗎喎。山下佢要嚟讲山下嚟啫，你做唔做？ 唔係，咁我又问你。 个中房唔会同我大家讲话山唔山下嘅。 山下佢一定 讲。唔係，我想问 你。一定讲。 唔过。 一定讲。 唔会话喂个中房喂呢、這个山下嚟嘅。同我大家讲啊唔会嘅。喂你见女上嚟做。 唔会。咩唔会 我啊未听过。 唔係咁我又問一問先。 我未聽過啦呢樣有個拗撬啊我又未聽過呢樣嘢。 但係呢樣我好我壓得好盡好死。唔使講唔使落 我唔會同你講山下。 我輸話。 即係你唔會同 我輸話。 唔係咁我又問。 一定要講山下。咩唔咩咩 唔係即係 咩唔 我就唔會個版本囉。 唔係咁我又問一問先。咁佢即係一間場佢放射其實係會出一件女嘅啫。 唔止成間場。尖雞子咪死囉。 間場有幾個女又需要幾個女。 尖雞子咪死囉。 即係放射一衝上嚟嗰班就冇㗎啦。 冇㗎基本上冇㗎啦。基本上冇。 得。 唔係如果嗰啲預期居落。 同一時間。 而家嗰啲係菲律賓啊嗰啲冇身份證嗰啲咪全部都 咁咪即係個老細血本無歸㗎 喎。係㗎係㗎。所以一定我一定講啊。山下一定講。山下一定講。山下一定講。 即係老細真係要拎啲錢出嚟搏嘅。真係 要咁做乜嘢都搏㗎啦。 賺緊硬嘅個字貴你數啦。 買白粉都係搏㗎啦。 先。你斷緊咗都俾計嘢啱先。 唔係我。 喂即係如果咁講啊分鐘可能有啲老細做極都彈唔起唔好彩有啲可能即係好好彩。 我冇老細病。 係啦即係如果有啲有老細病從來冇中過就賺曬㗎喎。 係㗎。 係 㗎。如果以阿斌嚟講係400宗就真係賺曬㗎啦。我一百宗都賺嘅， 即係睇你有冇 跟住賺啫嘛，做一百宗嘅有幾耐啫？ 百宗淨未計佢每日嘅開支喎、 啊。開支佢自己俾嚟佢嘅事啊。 租咧 係先 啱先，唔使扣翻錢啊。 其實你計到噶，其實你計到噶。一百宗要即係一百宗，其實幾多日啫？一日做20粒， 五日 啫嘛。 你四百就要 你三個月喎，你嗰度你三個月喎。 O K， 咁點會唔賺錢啦、啊？即係做一百宗都賺錢啦何況個賓尼話四百宗呢係咪先即係大家嗰條數就已經冇咗。 咁我又問 但係講真如果嗰件女一定即係嗰個中和有懷疑嗰下一定會同你講一定會同你講。 我未聽過。 唔係等等先我又問 未聽過。 而家今日好長啊。 啱你又上嚟唔慳你又 唔係我想問下個老闆係會自己去揀女嘅。係咪 信 A 準。 即係唔一定即係會睇嗰張相。即係唔 過去會有亦都會上 A 準嘅。 過去 成日過去咩 ?A 準會過嚟過嚟有女嗰個有女㗎嘛。 你以前嗰個網絡邊有網絡啊靠電話。 打電話咪得囉。我有件女過嚟你制唔制 咁但你要信佢囉。 如果你嚟见猪扒， 通常都系过去噶啦， 猪扒都食噶啦。 咁你过去泰国几多钱啊？ 咁啊， 菲律宾。 唔系泰妹就易咯， 宾 妹。 宾妹都系一样， 都唔贵，都唔贵。 一样一样。 即系如果有心啊，谂住真系有心做，就一定要过去睇真人。应该系嘛？ 最好啦，最好啦。 喂，唔会信 agent 啊？诶，唔系噶，交收得耐咧就唔信 agent。 吓、啊，或者 乜嘢都系啦，乜嘢都系。但系 agent 会唔会线啊？梗系会啦。 嗯。 系即系几时都会啦。你去到揀唔到女都唔出奇啦，因為 呢四百都好咁快呀。 四百咪 廿日囉， 都係廿日囉。 廿日囉， 一日二十。 係囉。 冇啊，呢日卅個客。 都做到卅個咩？有冇咁誇張？ 冇咁誇張囉。 有。 唔係個個橡皮嘅，唔係個個橡皮。 有。時間呢好快還嘅，總之就唔你冇睇嗰個數。 即係其實條女一定係賺到錢先至會再介紹啲老鄉先至個老細先有客。有新貨源 咁樣賺唔到錢嘅，你過嚟做做咩嘢啫？啱先， 即係起碼佢滿意啦。 好啊，係差唔多，四廿幾分鐘咁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希望有買下咖啡啦，啊咁啊，醒下啦，打上下啦。咁啊，喂，嗰頭有啲後沙。咁啊，疫情之後咧，即係有好多網友都到而家仲問緊我幾時開關啊？好啦，最後我會潑一潑你冷水，有排都唔使開關 ，OK？ 唔打疫苗唔使諗 ，OK？ 你一定㗎啦 ，OK？ 你唔好同我講乜撚嘢，你係黃絲乜撚嘢，你唔打疫苗唔使諗，打完之後你都要打第二針嘅14日，你先至可以有機會去㗎啦，即係第一針同第二針。最快嗰一隻就伏必泰，21日再加14日啊，咁即係個零月啦，打完針之後個零月你先至可以諗㗎啦。咁我唔會叫你打定唔打嘅，但係講真如果你真諗住過關嘅話，或者去泰國啊，去其他地方玩嘅係必要嘅。 泰國科興嗰啲承認喎、 啊。承認。科興已經過咗世位啦， 係人哋國家唔承認， 過咗世位啦，而家冰島唔承認啫嘛，冰島係講明唔信中國疫苗啊，喺冰島嘅啫，而家冇承認嘅。OK， 咁你自己諗。咁講真啦，嗱，伏必泰咧打到八月就冇得打啦。咁如果你哋要打疫苗咧，我都建議你打伏必泰嘅。OK， 咁啊唔打咪唔打咯，係咪先？咁啊冇所謂嘅。咁啊要有取捨嘅，咁其他嘢你自己諗。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啊，提一提我啊，我想講下點北杯主導杯蘭街， 北杯主導杯蘭街 點樣？點解北杯會主導杯蘭街？ 阿斌你有得講啊？ 我都有得講，我就知點解取締咗？ 我把杯，我把杯。 點解取締咗馬拉妹？其實我都知嘅，咁下次有機會可以講下。啊，系环扫杯兰街，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睇讲唔讲到呢样嘢，讲唔讲呢样，讲第二样啊，因为大把嘢讲啊嘛，咁啊睇下系点啦吓，后生啦，讲唔到咁多啦，六四集真系顶晒房，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